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琪。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二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6度，最高气温34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6到35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5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在25到34度，大兴、丰台、海淀在26到34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戒台寺在25到34度，康熙草原在22到32度，石花洞在26到34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百香果有食用禁忌吗？哪些人不能多吃呢？又到了盛产百香果的时候了，很多女生会把百香果当成减肥水果来吃，每天吃好几个。但是吃百香果还是要注意一下，比如胃不好的人呢不适合吃。由于百香果是天然的镇定剂，具有松弛镇定神经的效果，可以治疗因神经紧张所引起的头痛、胃痛、心慌等病症。胃不好的人吃多了呢，就相当于吃错药，容易药物过敏或者是药物中毒。当然了，阴虚体质适宜吃百香果，气郁体质、痰湿体质、淤血体质不适宜吃百香果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坐北京地铁刷二维码可以用微信支付了。至此呢，二维码乘车服务支持四个渠道，有微信、工商银行、支付宝、京东支付。扫二维码乘地铁在北京市已经正式推行了3个月的时间了。截至7月27号呢，二维码最高日进站量达到107.88万人次，累计进站量超过5100万人次。值得注意的是呢，微信支付不是微信扫码，扫二维码乘地铁需要下载易通行APP， 而本次就是增加了微信支付这种支付方式。此外呢，如果您之前已经下载了易通行APP， 需要升级到最新版本才可以用微信支付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

住，围困我笑也不回，眨也不思，一个人晃晃又糊糊。相爱的国度里没有人居住，回忆混乱我的脚步，阻碍了出路，证明了你的自私，你的贪图，残忍的看着我无助，平淡的回应我虚假的无辜，痛彻心扉，记得像一寸一寸像你的冷酷，否定我这些日子以来的付出，不能睡的痛楚，不知你的愤怒，不能上诉，只能安静的痛苦。回忆混乱我的脚步，阻碍了出路，证明了你的自私，你的贪图，残忍的看着我无助，平淡的回忆我虚假的无辜，痛彻心扉，记得像一寸一寸像你的冷酷，否定我这些日子以来的付出，不能睡的痛楚，不知名的愤怒，痛彻心扉，记得像一寸一寸像你的冷酷，告诉我不再需要有我来保护，不能睡的痛楚，不知名的愤怒，不能上诉，只能安静的痛苦，睡的痛楚，不知名的愤怒，不能上诉，只能安静的痛苦。